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听住风骚快活人，风骚更加快活。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雨仔。 嗯，又嚟星期五啦。 点解你成日摆个马老师嘅款出嚟嘅？ 孤男寡女，极点极端，分差咁 讲 静先， 讲静 OK 好。有一个晚上，有个渣男打电话俾个老婆，老婆啊，你出咗度假，而家喺边啊？同边个一齐啊？个老婆话。嗯，我而家同个闺蜜阿 Lulu 一齐啊，咁你小心啲咯，玩得开心啲啦。嗯，好啦，拜拜，收个线。个渣男隔篱个女人问佢：你老婆话同边个一齐啊？ 同你咯。 系啊，个渣男话，佢话同你一齐。 好劲啊！ 乜嘢 事嚟噶？ 我偷咗佢本日记。 呢个先真系重中之重啊！ 喂，早晨，早晨，阿林嘅早晨，系咪好开心咧？ 好啊，好开心啊！俾任何人 啊，佢本日记仲有好多啊嘛！ 每逢礼拜五就同大家分享一个 张张日记。 It's a place on love。 在这个早上10点搭3，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有阳光有骤雨。期间骤雨增多，下个礼拜气温会逐步下降。星期一早上气温降到24度，保重身体，加翻件褛仔。跟住今日星期五有点唱嘅时间，喺最后半小时，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 人生咧好多时候有意外发生嘅，咁有啲意外咧就系惊喜啦，有啲意外咧就当然系唔好嘅事情啦。街上会有意外啦，我哋家庭里边咧都要叫家居嘅意外咧咁样。咁咧有一个古仔咧，类似带有少少飘飘成分啊吓，咁但系咧就亦都有少少咧叫做好感人、好感人嘅咁样。咁啊，话说咧有个女仔啦喺网上分享咗一个古仔，就话说有一日佢几乎发生一个家居意外， 系 家居意外有严重有轻微啦咁样。咁轻微可能你撞亲或者系少少受伤啦，或者少痛一阵就冇事。但有啲家居意外咧系会可以好大件事， 穿头噶， 唔止穿头， 死人噶， 可以死人噶，可以成间冇晒噶，系啊， 撞到晕咗。 咁呢个女仔做咩咧？佢就喺煮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有啲眼瞓。其实呢个如果我咧，我会熄咗火先。即系如果你嗰眼瞓系去到不能抵挡。你有冇試過？即係 完全 煮嘢點會眼瞓啊？ 因為咧，佢話煮嗰樣嘢咧，我唔識煮啦，可能你哋識啦。煮一啲粟米羹咁樣咧，可能要耐啲嘅。 係咁搞，係咁搞，係咁搞。可能佢一路望住，咁樣就催眠自己。 到底順時針定逆時針？ 係應該係一個位，即係順就係順，逆就係逆噶啦。你唔會又順又逆噶，除非你開粉啦。开粉唔同， 咁啊煮下煮下咧，咁样坐咗喺度咧，突然间咧就恰着咗。人有时会嘅，我唔知如果你好攰 嘅时候咧，煮嘢唔会， 我唔会， 唔会， 我就会熄咗火。 煮嘢系会集中精神，冇可能。 咁总之咧，佢就咁讲啦，佢 香港噶， 内地嘅，恰着咗，咁突然之间咧，好大声嘅砰一声，原来咧佢挂喺墙上面有张嘅家庭照咧跌咗落嚟。咁但最诡异嘅系咩咧？个家庭照咧就喺个 sofa 上边。如果跌咧，理论上如果叫做 跌落 sofa 度啦， 应该跌落 sofa 啦。但系佢就 fling 一声跌咗落地，咁啲声好大。但系佢扎醒先知道，哎呀，原来即系自己煮紧嘢咁样。 系 咁点解会有飘飘成分咧？咁佢话夜晚咧发咗个梦，过咗身嘅爸爸咧话。即係喺夢裏面咧，就今日推咗你一下，即係喺日頭推咗你一下，即係類似啲咁嘅。 咁就好危險啦。 係啦，佢又冇清楚地講到話，我幫你擁咗上一個冇講嘅，但係喺夢中見到爸爸講啲啲類似咁嘅嘢，所以覺得咧係爸爸救咗佢一命咁樣咯。咁我諗即係呢啲家居意外咧，真係一次都嫌多。早排咧，我自己發生過一次咧。又系我自己救咗自己，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嗰日会犯咗个咁严重嘅错。 点解你要救你自己咧？你系咪搞错？ 你讲啲咁嘅，你心谂好啦， 心都讲完啦。 你讲出嚟，你讲唔系，就算你真系要谂嘅话，你都可以谂，我谂啫嘛，系咪先？你咁样讲出嚟会唔会有啲凉薄啊？我系觉得 受犯。 系啊，唔好咁样。 好，继续。 好嗱，咁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做緊一啲家務，但係突然間個靈魂啲飄咗去邊？ 即係有時都會嘅，失咗方寸、啊。 即係人唔喺度， 失神走咗神。 係啦，人喺度，靈魂唔喺度。咁我覺得咧就煲水嘅，咁啊即係擺咗個水喺嗰個火爐上面啦，煲咗一陣，突然之間個肚唔舒服，一定要離開嗰個火啦。 係熄咗佢啦。 咁你會點咧？熄咗佢啦。 熄咗啦。 咁你知唔知道其實我係犯咗咩錯咧？ 你就地解決你嘅問題。 你先諗到係，我冇辦法能夠諗到佢思維都幾好，呢個真係幾好。 佢失神啊嘛， 就喺廁所， 就以為呢個係洗手間，點解佢個爐喺洗手間？ 冇錯，但係佢要救自己，你又要連翻落去啦。 係啊， 佢就喺個廚房嗰度，跟住就解決咗啦。咁跟住佢點樣救翻佢自己咧？哦，咁就令到屋企冇火警係嘛？ 佢淋熄咗， 淋熄咗個火。 係啦，緣分奇蹟 係，跟住我。一熄火，跟住咧就拎一拎个水煲啦，即系佢。 哇！你仲拎？ 原来个水煲系冇水嘅。 原来水煲系冇水。 哇！ 我都唔知点解，点解你会估到嘅？即系好正常系嘛？因为我原来 好正常。 你讲到已经最尾啦，系咪先？ 原来我 系 喂，咁我话佢， 因为你冇留心听佢讲嘢，你净系谂紧佢点样唔救自己会比较好，你明唔明啊？即系大家个着眼点唔同啊？ 系殊途同归。 喂，但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会即系失神失到。 唔系，有时都会咁。吓， 但系你煲水就咁摆个煲埋去，即系唔可能咯。即系我时候谂，我系。 点解会咧咁？ 你一路谂紧嘢咯， 一路谂紧嘢咯。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因为好多呢啲 唔系呢个人设咧发生喺 Michael 身上嘅话，系、会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噶啦，佢系永远活在佢自己一步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唔系活在当下嘅，佢永远嘅就系咧做紧呢一样嘢，佢谂紧下一样嘢，系啦，或者系即系喺将来嘅话，佢会谂翻起，即系佢永远都唔系系啦，即系 唔系个 唔系喺 present 啊，唔系喺 present 嗰时候，所以其实系好危险嘅。系啊。佢永遠都會係咁樣嘅，即係佢唔係集中精神做緊第一，即係而家現時應該嘅就係 focus。 咁都係試過一次啫，即係 老老實實。你當時喺邊個嘅屋企？ 我係一個都幾屋企， 幾好喎、 啊！我冇辦法，係 啊， 我崩潰啊！真係，我要努力諗呢啲嘢。 因為你覺得冇理由就係咁簡單，係 啦。 佢應該係就係 有啲嘢嘅， 係啦，即係佢好慌張咁出嚟，去煲水，所以先至會嘅就係連煲水，佢竟然係冇水，係佢都照煲。哦，你又啱， 應該係重組件事， 係啦，喺某人屋企， 冇錯， 係啦，就唔知做完啲咩嘢，係覺得好口渴， 準備煲水， 準備煲水，但係又喺度諗緊嘅就下一步我應該要點咧？ 係啦，我翻屋企點樣交代咧？ 周身香味點算咧？ 記得咗，係啦，入咗啲水落個水煲度，係啦，點不知突然之間就由內急， 跌裂布咯， 係啦，跟住咧就係啦，想 即係呢個故事有咩教訓啊？ 冇教訓啊！冇教訓噶，有教訓嘅咩？ 我唔知啊， 天斷人間 佢個故事，仲要有啲教訓。 OK， 好，多謝你，多謝你咁精彩嘅編寫嚇。不過我唔信你冇試過加個意外，有冇試過？即係 我梗係有啦，但係唔係呢啲啊嘛， 即 係 冇咁危險，係咪 啊？係咁意係，腳趾尾撞 到 個， 一定有嘅， 抬腳啊，咁嗰啲會有咯。 總之大家小心啦，同路火有關嘅嘢，我好似分享過噶啦。有一次咧，嗰陣時仲有工人，我喺房做住，喺聽到爆炸聲。 爆炸！ 爆！我哋 哇，你工人都想杀你啊！ 真系爆炸！ 系因为你当时你同你个工人搞紧乜嘢先？ 系啊， 我喺房， 冇错， 我喺房，佢喺厨房。你知唔知？我听即系嗱，隔好远嘅，都因为我喺房 嘅 厨房，唔系可以咁讲。即系总之隔咗一段距 离啦。 我都听到有爆炸声。 揸架车出去先，知发生咩事。 仲要睇地图喎、啊，你转错方向啦，好麻烦噶、啊。 要输入 Google Map 厨房， 就大厨房定系 pantry 唔同啦。 我听到好大爆炸声，我入到厨房，你知唔知当时佢个样咧系定咗喺度啊？因为佢惊到 反应唔到， 反应唔到啊！咁咯，可能系有少少 爆咩啊？ 爆咩？ 唔系啊，可能 爆石 喺厨房爆石， 哎、 反应惊啦。 佢个 family 就系咁， 拍呢个故事唔重要， 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做唔应该嘅嘢，咁梗系会有家居意外啦。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呢首喜欢你，十点半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唔好人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乐队 Coldplay 在社交平台宣布，将在明年四月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三场演唱会。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欢迎乐队来港，相信对香港城市经济有很大帮助。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依靠体育园附近的港铁屯马线疏导人潮未必足够，建议安排付费旅游巴接驳附近的红磡站，以连接东铁线，以至提供付款交通至关口等都可以考虑。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同一节目说，业界一直希望以将不同盛事，包括演唱会或不同艺术文化演出等，结合旅游行程以至深度游，业界可以考虑办套票，并提供餐饮服务，连同其他景点门票等。他认为 Coldplay 来港演出能够为明年市道作提振作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核准新田科技城分区计划大纲草图，米埔及锦绣花园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和牛潭尾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发展局话，随住法定规划程序完成，政府会继续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和相关项目。发言人话，虽然新田科技城环评报告正面对司法复核挑战，但是项目已经经过充分研究和咨询，合法合规，专业全面，加上项目对创科发展的策略重要性，社会亦有强烈声音表示创科发展必须提速，不能蹉跎岁月。政府不会亦不应该纯粹因为个别人士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停止推展悲益社会的项目。政府团队会全力应对司法复核挑战，期间亦会审慎务实推展项目，务求减低个别人士提出的司法复核对项目进度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据报已经基本决定，在机构的框架下，以中国亦参与的形式加强核污水监测机制。共同社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围绕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入海，日本政府和中方磋商，计划扩充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职能，允许对海水和排放前经处理的核污水进行采样。鉴于新的监测机制，中国表明将切实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报道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日举行电话会谈，就强化监测机制寻求达成共识。外界焦点是日方能否实现全面撤销水产品进口禁令的希望。中方之前多次指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向全世界转嫁风险，极其不负责任。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再次敦促日方认真回应国内外关注，全面配合建立有周边邻国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朝早气温在24度左右。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34点，升323点，成交金额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52点，跌34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快手41.74，盈富基金19.06升3.4，阿里巴巴88.95，阿里巴巴最新是89升3.3，腾讯控股391.6升2.8，美团136.8升3，友邦保险58.1升1.65，小米集团19.92升1.2，港交所242.8升4.6，中国平安37.95升7.5，理想汽车87.5升4.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1，日元142.54，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6，人民幣7.056，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8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37,935，升780。港金报24,04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90.73美元，卖出2,59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西九龙公路啦，去西隧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咧少少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車多。元朗公路去返屯門，近住富泰村慢車，龍尾在藍地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去常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而家嘅世代着衫文化有啲咩唔同？ 呢、這个年代，世界各地都系讲紧自由表达自己啦，咁、样或者男仔着裙或者着啲乜嘢都好，唔系佢哋想打破一样嘢，而系佢哋更加够胆去表达自己啦，完全系。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 今个星期我超 B 请嚟几位嘅得奖时装设计师，同大家分享着衫嘅新面貌。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早上10:08啦，吓咁啊，唔同嘅地方咧，凑 B B 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乡下嘅同城市又有唔同方法嘅。睇到咧一个网上嘅新闻咧，关于北欧有啲嘅家长咧好特别啊，叫做冷冻法啊。其实咧， 冲冻水啦。 唔係衝動水涼，其實我都聽過以前嘅， 係啊， 係啦， 好凍， 衝動水涼啦，即係喺尤其是喺户外，即係冰天雪地嘅地方。咁佢哋咧都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嘅，不過就唔係衝動水涼。我聽落咧覺得 OK 嘅，又不，我其實覺得如果衝動水涼係辛苦啲嘅。呢、這個方法咧就將嗰啲好細嘅 BB 咧擺喺 BB 車，然之後咧就擺喺户外嗰度。甚至有少少微落緊雪嘅地方，然後咧俾佢喺度瞓覺。 哇！好危險啊！ 佢好多 BB 車攔曬喺度嘅，即係有一個 area 咧係專門俾啲家長 泊 曬啲 BB 車喺度瞓， 跟住要入角子老虎機。 佢話咧好得意啊！ 一個鐘頭， 我 起身 醒佢， 起身出嚟。係 咪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10:40，啱啱生效啦咁樣。啲家長嘅反應就話：喂，你信唔信咧？嗱，佢喺户外咧。瞓得冧過喺户內嘅，即係户內反而好快醒。但户外咧，我唔知啦，可能個空氣比較清新啲啦，同埋凍嘅時候咧，你個人好瞓啲啦。咁佢咧喺户外仲啲 B B 咧瞓得比較冧啲添。但係佢哋有啲叫做通風但係透明嘅膜，係等啲雪唔好跌落去個身上面、但係凍嘅。冻嘅，细个时候咧有冇呢啲啊？阿妈有冇咧？即系点样去用啲比较即系劲啲嘅方法等你咧？ 梗系冇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我哋以前上一代咧系比较冇而家啲咁， 以前系天生天养噶嘛， 系啊， 冇咁金波罗 嘅。你而家呢一个咁嘅谂法，已经唔系天生天养系嘛？ 系啊， 系 啊， 即系我哋啲所谓天生天养嘅就系、是、 即系我嗰嚿熟跌咗落地下，自己执翻上嚟。即刻又食。 即係如果你係用呢一種咁樣嘅臭 B B 嘅方法咧，咪就係、是、就掉低佢一邊嘅，就自己自生自滅。係 啊， 係咪啊？ 報紙檔嗰啲咯。 系啊， 报纸都系个纸箱装嘅细路仔。 出边佢瞓得好啲，所以咧我就要整一个好靓嘅报纸，一个好靓好靓嘅呢个就嗰啲婴儿车，跟住咧又要咧佢又哇有啲嘢就啲雪咧又唔会跌落去，跟住咧就喺出边度瞓觉。呢啲已经系一个真系非常之奢侈同埋一个悉心嘅安排啦，应该咁讲系嘛？ 系啊系啊。 不过佢出发点咧，其实为咗希望提高佢嘅抵抗力，即系对于呢、這个。冬天啊，或者寒冷氣， 但我諗住得嗰度嗰啲人都慣噶啦。 咁啊係嘅，你 從細個開始，我有聽過係咁樣嘅。同埋不過嗰次我睇有關於呢一啲嘅報道咧，只不過喺度講緊話佢哋嗰啲地方嘅治安好好。因為你啊，如果市民喺其他嘅地方，你邊度敢將 B B 車就咁有個 B B 瞓咗喺度嘅話，擺咗喺街邊？ 又 係。但係你講緊嘅就係呢啲，譬如北歐嘅地方啊，咩瑞士啊、芬蘭啊，咁呢啲咧係從來都唔會。有事嘅，我睇嘅就系一个咁嘅报告。咁、但系话会唔会系啲妈妈系要专登咁样，系会令到啲 B B 身体会比较好啲，抵抗力会比较好啲咧？呢、這个就唔系喺我睇嗰个报告嘅范畴里面。 我睇咁多报告嘅， 我睇好多嘢噶， 系啊，你可唔可以分一啲报告俾我看？ 唔使咁样，我睇翻无无谓嘅嘢嘅。 系，其实无谓嘅嘢仲多嘢吸收到啊。但系我怀疑呢啲妈妈系咪即系成班太太出去即系？就是 唔係嘅， 真係特登。 同埋有咁講，譬如可能講緊話，佢哋嗰啲幼稚園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唔使話即係要你串字啊，要你計數嘅。 芬蘭嘅教育， 芬蘭嗰啲教育咧就係俾你出去玩。佢會帶你去森林，有得你自己喺上面嗰度玩 ，and then 跟住嘅就係翻嚟嘅話，大家就一齊飲嘢啊、食曲奇餅啊、聯誼啊呢啲咁嘅嘢嘅。而且嘅就係你會見到啊，日本都係，芬蘭都係，佢哋幼稚園嘅時候唔會俾你著好多衫、每一日咧一翻到去幼稚園嘅話，第一件事係乜嘢呢？出去跑步，同埋唔係著好多衫嘅，可能係著短袖衫或者係短褲仔，咁樣咧就係真係又要做體能嘅運動啦。第二嘅就係鍛鍊你嘅抵抗力啦，咁樣。嘅话咧，听闻啊吓，小朋友系冇咁容易伤风感冒嘅吓。 好，我试下先。我今晚开始， 即系你今晚开始。 系我今晚开始。试去试咩先好 咧？我觉得你都讲得啱。咁某程度上，可能你唔会无端端即系譬如今日我听完我咁样讲啦，你就会去做咯。因为我谂每一个人嘅体质都唔同。 系啊， 又或者佢就系佢哋喺嗰个地方嗰度嗱，你唔发现嘅咩？外国人嚟到香港，我哋可能系讲紧冬天嘅时候，其实都十几度噶，唔知点解系。可以著到薄嘅羽绒噶，但系佢哋会觉得好奇怪嘅，佢哋系著短袖衫嘅，唔使讲得远啦，就系讲紧我自己屋企人就系啦，因为有一啲侄女咧系外国人嚟嘅，即系其实外国同埋即系系啦，喺外国长大啦，咁同埋嘅就 系 爹哋都系外国人啦，佢哋翻嚟香港，佢哋会觉得冬天我哋著羽绒，佢哋觉得好奇怪嘅，因为佢哋嘅就系仲系著紧短袖衫同埋裙仔噶，佢哋觉得好舒服啊，但系佢哋就点解你哋会觉得好冻？ 冻嘅咁咯。相比之下，佢就系夏天，佢哋翻嚟就好辛苦啦。唔、知点解，一定俾蚊咬嘅。一咬完之后嗰就好敏感嘅，全只脚都系、都系扑嘅，因为佢哋唔惯、第二样嘢嘅就系佢哋会好热咯。即系可能嘅就系成个你会见到嘅就系咧成块面红晒嘅，咁咯系唔习惯啲气温。 我谂即系讲习惯。记得嗰时有一个印尼工人咧，即系当好热嘅时候咧。本来嗰工人房有冷气，佢从来都唔开。我点解你唔开冷气啊？佢觉得冷气好冻啊！即系佢一开冷气咧，佢哋会唔习惯，反而觉得瞓唔到。佢又觉得几热都咧，佢哋觉得都好惯啦。即系佢哋喺印尼都系咁啦。咁我谂呢样嘢都系同生活习惯都系息息相关嘅。早晨，早晨，黄色工作处警告10:40生效。今日都系有阳光有骤雨，稍后雨势较大。欢迎一阵间11:00出现嘅梁校长。和我们一起做节目玩你又知不知道 you 呢位同学嘅梦想系做配音员，咁朗诵难唔到你啦。 老师都有火拣，之后都俾老师话咗阵，因为话我用配音腔， 吓、啊，一时高一时低， 可能个嘴擘太大，搞到个声有时高时低，就俾佢话我拿腔拿调。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银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分开了，忘不了。每个人一生都会遇过一个冇办法喺一起，但系仍会记住嘅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系无法抵御嘅强烈爱情，点知最后都会经历悲痛嘅分离。我哋以为人生嘅遗憾不过如此，时过境迁，再回头睇下当年嘅岁月，有时啊，竟然会感谢当初嘅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冇办法喺一齐嘅人，其实就唔系一个对嘅人。不过经历若干嘅年月之后，我又发现，原来世界上真系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挂念。分手之后互相忘不掉，但是一路没再在一起。为什么世界上的爱情或者缘分会这样写的？明明是喜欢对方，挂住对方，但是又不会在对方的身边。可能我们终会有一日，当我们拖住另外一个人的手的时候，遗忘了曾经的他，又突然之间会想起他。原来你不是不爱他，只是不可以再在他身边。愿你爱过、笑过、喊过，忠于自己，活得认真，笑得放肆，走也走得潇洒，过去的路，失掉的人，别回头就好。能够在一起当然好，能够在一起都要好地感恩、珍惜曾经一切的岁月，曾经生命中出现过这个心爱的他。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发展。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热烈似火情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千纸，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 无下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头爱，却不知怎去开始。爱火不可制止，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还是却也平止。 I'm just a woman for love。 你的心情我早知，唯探测成说不知不觉先凄切，让我的真情去慰你的痴。但愿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汉子，柔情蜜语尽话我知，却也听知。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I'm just a woman 二零嘅呢一首《碎令你心痴》，仲有两分零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近年咧，呢个网上嘅购物咧，即系好多奇奇怪怪嘅东西啦。咁样有嘅喺网上咧分享咗个嘅经历啦。唔知你有冇买过一啲咧类似系呢样，但系其实唔系嗰样。譬如举例，一只波鞋，但系原来咧系灯嚟嘅，即系类似啲咁样啦。即系个样。 我冇买呢啲。系啦，我明你讲咩？ 系啊系啦，即系总之佢样其实本来咧就系一样嘢，但系佢用途咧另外一样嘢嚟嘅。咁啊买咗一个咧眼灯。就是因为有个插梳啊咁样连住嘅。咁呢但个样呢就是一个牛角包。咁我觉得好得意啦，諗住送俾朋友。咁个故事发展到呢买返嚟佢就摆咗喺度啦，未包嘅。点知呢发觉好快呢已经係嬲满咗呢蚂蚁啦。即係咦点解嘅，唔係即係佢觉得係牛角包啫，但係个样似冇理由真係牛角包啦。於是佢走去细细力咁样搣下搣下，真係搣到一忽出嚟嘅。咁啊，尝试再试下去咧，原来真系一个牛角包，不过搽咗啲光油咧，即系出边搽啲光油，嵌咗个插梳啊等等咁样，即系摆咗喺网上咧，啲人就觉得哇，点解而家网上啲嘢咁奇怪嘅？即系你，我又觉得呢样嘢算唔算一个骗案咧？即系你讲到佢呃紧佢咧，佢真系买咗个 乜嘢？咁佢着唔着一盏灯？ 即系你呢个问题好嘅，着嘅系着嘅，即系佢有个灯胆就成， 系啊。 但系佢原来真系一个牛角包嚟， 系啊， 系啦，即系好奇怪，我真系网上啲人啲东西啊，真系用一个牛角包，但系淋啲光油包咗佢，就当系一盏灯咁卖啦。即系唔知算唔算一个骗案咧？但系都系网上一个分享嘅古仔嚟嘅，咁咯。 唔会系你买啊嘛？ 当然唔会啦，我唔会买呢啲咁嘅嘢嘅。我虽然有时都买啲奇怪嘢，但系就唔系呢一眼啦。 好啊， 系啦，网上分享啫。好啦，欢迎我哋嘅校长啊，已经嚟到我哋嘅直播室，一翻嚟咧就你又知唔知嘅进行咁啊？唔知校长今日问我哋咩问题，倾咗啲咩啊？头先同阿校长分享咗咩啊？ 佢话点解里边嗰个嘢咁样嘅？里面嗰个嘢， 即系佢话我 系啦。 而家直播室有个阿叔系自己嚟讲嘢咧， 唔系，冇校长冇咁讲。头先就即系交流一下，而家佢话佢带咗啲小朋友去咗珠海学揸呢个 小型飞机， 小型飞机，哇，好向往啊，好吸引啊，好好玩啊！我其实好中意喺天空嘅感觉嘅，你哋中唔中意噶？ 我就觉得有啲惊，因为我畏高，系啦，咁所以嘅就我觉得嘅就另外有一种令到你好似飞行的感觉就是潜水咯，我分享过噶啦。 点解咧？ 因为其实你都是一个无重的状态咁样咯。 哦， 系啊，所以就系我未必就会上天，但我下海。 哦，但其实我日日都潜水噶啦， 我知潜到湿添。系好计，好啦，十一点啦，听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哋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同埋提提大家吓，十二点半就系我哋点菜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稍后咧你妈翻嚟咧就去通知大家，即刻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放松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一阵间咧，而家打嚟啦，我靓妈已经翻咗嚟啦，咁啊十二点半咧就我哋嘅点唱时间。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梁冠芬校长。 梁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闹钟好高啊！ 系啊，高人一等啊！ 礼拜啲闹钟都好高啊！ 系啊，今日梁校长又高啲啊！ 高不可攀啊！ 梁校长系咪好好细个嘅时候咧，一定系已经系坐即系班房嘅最后噶啦？系咪即系嗰啲啊？ 系啊，坐班房最后嘅时候咧，就但系永远都系睇唔到黑板啦，咁所以好快就戴眼镜啦。 哦，点解嘅？你坐最后？ 因为高，我成日俾后边嘅同学投诉我，喂，你阻住我睇黑板喎，咁样咁啊，坐坐。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唔知道自己睇唔到嘢，原来系因为系近视 啊。原来嗰啲有啲嘢唔识嘅。 系啊，同埋以为老师整蛊我，写蒙啲。 同埋梁校长，如果咧以前啲戏院咧，你坐我前面咧，我就唔使睇噶啦，因为以前啲戏院咧唔系咁嘅斜上噶嘛，好多系平噶嘛。 系啊，所以我一早学咗躺平噶啦。 有意思啊！ 有意思，有意思。讲住话，其实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就系你细个系咪会做啲咩运动咧，令到你自己会飙高噶？有冇啊？关唔关事啊？ 呢个系鸡与鸡蛋嘅问题嚟嘅。咁我细个咧好中意打篮球，但系我发觉咧系我因为高所以俾人叫去打篮球咯。 就唔系因为打篮球变高，都有啲原因。我都听好多人讲跳多啲咧系会高啲 嘅。咁你系咪自细到大都咁高啊？ 自细我系由 几时叫飙高啊？ 中三。嘅暑假忽然间长高， 系会咁。 咁你中三，中三嗰年做咗啲乜嘢啊？ 暑假嘅时候做咗啲体力劳动工作啊，去帮我舅父手咧去送下饲料咁样，推下推下嗰啲嘅饲料咧，就发觉哇，点解个人好似高咗啲嘅咁样？ 开唔开心？ 你冇偷嚟食系嘛？ 饲料啊，你估你咩？ 我去观察下佢哋点样食嘅咁样。 冇错，你推啲狗粮都食系咪？ 但我谂梁校长，你系因为家里边多人都系高噶，可唔系？唔系即系属于高人家族啊？即系身边嘅 爸爸 人都系高嘅。 爸爸咧就都算佢而家佢身高就唔系高啦，但系就系相对比起其他人系高啲。我爸爸五尺九、五尺十到啦， 都算 系嗰一辈应该都系叫高少少噶啦。 咁你咧？ 我自己是六尺二， 哇！ 有冇唔方便噶？其实高人，我见到有时咧坐巴士咧又冚头啊，或者一啲咩？ 喺地铁咧会撞到嗰条扶手嘅横梁嘅咁样， 系就要耷低头嚟行， 系啊， 所以就要让位俾佢坐啦。佢成个山啊！好啦，咁你完身之后，我哋嚟咯喎。 系啊，好啊， 好 嚟咯， 问问题 嚟啦。 首先由同學問問題嘅，嗱我哋買嘢咧，好中意問佢有冇 discount 啊嚇，即係有冇折扣啦咁樣。外國人講嘅折扣咧，其中有一種折扣叫做 five finger discount， 五隻手指嘅折扣。到底你又知唔知係乜嘢意思咧 ？five finger discount 四個答案，第一半價，一講 five finger discount 即係知哦半價。第二一個好少嘅折扣。即系话，得个 five finger discount 咁少。第三，员工价，员工价即系其实系原公司有嘅呢个价。第四系顺手牵羊，唔俾钱就叫 five finger discount。到底乜嘢系 five finger discount 咧？ 顺手牵羊啊！ 你英國有冇試過順手牽羊？ 冇啊！ 有冇 five fingers？ 我唔會牽羊。 佢 five finger， 佢有冇 S 噶？ 冇，就咁 five finger。 five finger discount。 five finger discount。 校長，你有破綻喎？嗬，冇你又冇 S 個 finger。 校長諗嘢通常咧係簡單啲，我相信第一題應該係最淺嘅題目。平時我哋出問題通常第一題係最淺嘅，所以我覺得個答案應該係五折啦。 五折係嘛？ 係啊，係 啦。 五折， 即係 50%。 即系咁样，唔折，即系翻呢个 discount， 半价，半价。 阿校长就估， 校长就系估半价。 李丽睿就 估系顺手牵羊，我估啲， 我估少少，因为好少啫嘛， 即系有 A 啦、B 啦同埋 D、A、B、D 系咪？ 校长改唔改啊？ 校长啊！佢叫做撞王，即系阿 Sarah 撞，意思即系一撞就中嘅。 我听过上个礼拜，所以头先一路去讲嘅时候，我谂翻你上个礼拜你嘅节目咧，我都系跟撞王好似好啲。 我校长明智啊！ 喂，我想问下嘅就系点解你开头嘅时候你会拣呢一个咧？即系你开头你唔系拣 D 噶嘛？ 我唔会拣 D 嘅，因为我开头点解唔拣？我 拣 半价就因为我谂住系简单啲，大家系即系。平時做嘢，我哋學校出題目咧，通常第一題最淺嘅， 由淺入深， 係啦，冇錯啦。 嗯哼，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係同學仔嘅，就係每人都係出一題嘅啫嘛。係 啊， 所以我哋會將所有嘅要集中曬所有個火力噶嘛。雖然我一陣間我會有漏啡題。 好啦，講翻個答案啦。 好，咁而家決定係乜嘢？ 決定係 D。 D 係啦，兩 D 跟住 手牽羊，一 B 兩 D 一 B 係有冇啱？ 当然啱啦。当然是校长先生先拔头筹啦。 哇 解释解释返点解叫 five finger discount 係等于顺手呢样你諗下佢哋我哋叫偷嘢啦偷嘢呢係点样嘅呢隻手五隻手指一粒。 咁样啦。 一粒搵咗五隻手指一粒摆喺袋咁所以叫 five finger discount。唔係真係个 discount 嚟嘅。 真係好全神喎形容得。 係呀。只係形容佢嗰个动作五隻手指一粒咁啫。唔啱㗎嗱绝对唔啱。 千祈唔好偷嘢。 谁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多中性的钢铁，踏实的速度，这就是诺言。谁失了恋，不要太过多事。围在荧幕前逐个激战，不要明沉沦也要知分寸。谁搬了家不会上到封面，浓重歧视团聚在某个火锅店，吃够了就会转场了随便转。今天不要再问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出吧，可见我都不眼前，我可以演崩溃的警戒线，让记忆锁在接近十年前。谁失过恋，不似太有分别，颓化能动容，亦算起演。不要问明年有哪些打算，谁死过心，不怕再死一点。如梦如幻，如踏入转角珠宝店，这钻戒造价我忘了随便算。今天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许笑我要嗌我要混乱，混乱后再拼搏，为何要恐慌？我要跳我要唱我要复活，复活后没幻觉，开心高兴喝酒不准啰嗦。是这么各取所需娱乐，吃人间烟火，然后我差不多可醒觉，差不多可操作脑袋，将旧事遗忘。今天不要再烦我，总之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超级省紧我口角？今日不要再理我，拜托拜托，看完这打酒可不可非常绝对过得很快乐？ 第一问问题， 好啦，嗱嚟啦，咁啊，头先咧，我就头先都同阿校长有倾过偈啦，咁我就话咧，呢一题咧，其实系因为我自己琴日系做过一个实验嘅，咁啊，话说咧，就系我有睇过，我因为好中意睇嗰啲即系煮餸啊，点样打理家头细务啊呢啲咁样嘅视频嘅，咁我就话，原来系可以试下咁嘅，我就觉得咁都得咩？琴日就真系试过 ，OK， 跟住我就将佢变成我今日嘅问题啦。件事就系、是、有冇试过嘅就系用一啲胶嘅食物盒装一啲好油淋淋嘅嘢？ 有，基本上啲外卖就 是、你仲要谂啊？系啊，胶嘅食物盒啊吓，塑胶嘅食物盒，跟住你装嗰啲油淋淋嘅嘢，系咪好难洗啊？ 嗯 有冇试过？ 我会用少温水去洗咯。 除咗呢个咁嘅方法啦，因为 唔洗嘅。 哇！校長話邊 個交俾人去洗？交俾人去洗係、啊嗯。 因為你洗嘅時候咧，係好痛苦嘅一件事嚟嘅，係、 啊、 洗極佢都係油淋淋嘅。有一個方法。 我加啲咩落去？ 係啦，嗱，咁啊，洗一個油淋淋嘅塑膠嘅食物盒嘅時候嘅話，我用咗一個乜嘢嘅方法啦？嚇，呢個絕招嚟嘅，一招 KO， 用咗乜嘢咧 ？A 鹽 ，B 蘇打粉 ，C 橙汁 ，D 牛奶。 哇！但系去边度搵橙汁啊？即系点啊？捞埋落去洗洁精里边。 即系譬如可能呢个盒，呢、這个食物盒吓，跟住咧我就谂谂啦，里面系咪你要洗咯？咁跟住咧你就如果你要用呢一个洗洁精嘅话，当然啦，都其实都系洗得，佢又会都会油 嘅。 咁跟住你就譬如可能你系橙汁咁先算啦，你咪就倒咗落去之后吸埋佢。 我 跟住咧，你先至再用洗洁精洗，系、 哦、 啦，咁样就一招 KO。 校长啊，推理， 嗯， 橙汁同牛奶我都觉得唔啱， 我都觉得难啲。 系啊，你无啦啦你个雪柜又冇啊， 系啊，我最近睇嗰啲 YouTube 咧，发觉有样嘢个威力好大嘅， 又系洗嘢啊？ 系啊，佢唔系做乜都得咁滞，就系、是、梳打粉啊。 系啊，梳打粉 系啊， 睇 YouTube 都有。 系啊，梳打粉我哋通渠都得噶，我试过， 乜、 啊、 都得， 加埋柠 檬酸啊，又系。 系啊。 咁你揀梳打粉啊？ 我揀梳打粉、 啊。我跟 牛長。我想請問一樣嘢嘅就係點解你哋會覺得咁得意嘅？係你哋嘅雪櫃冇牛奶同埋冇橙汁啫嘛。 你唔好理 我。唔係代表我冇啊嘛，同埋嘅就係人哋會教你嘅時候唔會理你嘅雪櫃裡面有啲乜嘢噶嘛。係 嘅， 我知啊。 係嘅。 但我哋而家開緊會啊，你唔好理我哋啊。 我想你好啫。 我有校长睇住我啊！ 但系我睇住藏王，佢今日佢问，而家依刻佢问问题，我冇得跟佢， 冇得跟藏王， 系啊，唯有靠自己、啊。 冇 好，咁你系咪估梳打粉啊？ 我估梳打粉啊！ 我估盐，我估盐。 好， 咁啊，咁我拣另外一啲嘢咯，橙汁咯。 好，即系有 A 啦，有 B 啦，同埋有 C 嘅，咪 A、B、C。 有冇啱先？ 有人啱。 好，我睇，我睇改，我唔改，我都系盐。 答案 系咪啊？盐。校长，你既然话即系梳打粉系万能嘅，如果我都知道梳打粉系万能啊，但系咧就系、是、今次呢个嘢唔系咯，即系个答案系盐啊！ 哎呀， 你系咪撞噶？ 我其实咧最近都略略有少少印象，我睇过呢啲。 系啊，好奇怪嘅一件事，做法就好简单嘅啫，只系当你喺洗呢一个嘅胶盒之前啊吓，摆啲盐落去，跟住你捽，原来声称咁样嘅话系能够中和到嗰啲油腻咧，就同嗰啲盐嗰度咧，佢会帮你省咗佢个表面嘅。跟住嘅话咧，我嘅做法啦吓，跟住我就即刻用冲水用开水就冲咗佢之后，再用洗洁精再洗少少，好少。洗洁精就已经 OK 噶啦，一抹完之后嘅话咧，啜啜声噶，即刻干净晒啊！ 有嘢问，咁啲盐省完之后可唔可以攞翻嚟用啊？煲汤。 下一位， 到你。 咁系嘛？你个胶盒嗰啲油嚟嘅啫，都系食物嚟啫。 你装佢啜嘅时候嘅话，啲盐系会点噶？ 溶 有啲溶，有啲未溶啊嘛。 会溶噶。 你今晚翻试 下。因为你要捽佢干净啊。 哦，唔紧要，我哋科学堂做个实验，你摆翻喺只碟仔上，嗰度搵啲热火咧就 蒸 发 翻佢， 等啲crystal 出翻嚟嘛。 系冇错，即系好似海水咁啫嘛，系咪？系咯。解答咗你嘅问题。 好， 不如我咁样，我再重新讲一讲嘅就系其他嗰三样嘢嘅话咧，我唔知，可能就系有人会同我讲嘅就系话唔系，原来一只梳打粉都得嘅，又或者牛奶又得咩？但系我琴日试过嘅就系盐咯， 知道 系啦，就想同大家分享啦，真系一招 KO， 冇错。 今晚我又去试下先。 系啊，真系 第一次洗碗， 第一次洗胶。 胶校长， 唔系 Mayday， 两分钟就得， 唔系 Mayday 啊嘛。 因为五月发生，即系嗰次嗌呢个口号嘅时候，啱五月发生。B 呢个系法文字嚟嘅，呢个攞嚟近音。C 有个人咧就听唔清楚，乱噏啊，噏错咗啊。 D 第四个原本不是叫美地，是美四，因为那个女士来的美四，咁啲人听错，未 即系未死，佢未死，我未死啊，未死啊， 系啦，你呢个仲好啦，未死， 未死，未死，未死，反嚟救， 因为佢系个广东人， 所以佢叫未死，未死，快啲救，未死， 校长，你真系话佢啦， 我啱啱想拣佢呢个答案，唔话得住喎。 未 四，未四， 死啦！如果系 讲多次啊，喂， 四 个 答案， 讲多一次啊。 O K， 五月发生 ，B 范文字 ，C 有人 急错， 系啦 ，D 就系未四， 错咗咁啊，本来噏咩啊佢，唔好唔知。 佢噏第啲嘢咯， 系啊， 系啊，好，我就拣呢个。 你咩啊？ 拣噏错咗。 哦，噏错咗，好。 我拣 C， 好。 系。 校长，校长，校 长， 你点样？ 我想揀 D， 但是撞王揀 C 呢，我都揀 D 呢，我都是揀 D 啦， 系 啦，未死， 未 死， 未 死， 未死， 未 死， 未死，未救我，未死， 我揀 B 啦， 死啊你，你揀 B，B C D， 哦 ，B C D 有冇人啱？ 有， 未死，未死，未死，系咪呢个先啱啊？ 唔系，未死系错嘅，正确答案系法文嚟嘅， 哎呀， 系啦。 咁啊，法文点讲？讲多次嚟听。我点知真定假啫？ 系真系嘅。系真。 咁啊，法文嘅意思系咩先嚟噶？ 佢其实咧系一个法国人，以前咧因为咧就用嗰啲波斯密码嘅求救嘅时候，咁、但系咧有人叫佢喂，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啊？同埋因为一啲国际语言，于是佢就噏咗个法文出嚟，而呢个法文嘅发音咧就系话。即系意思就系话救我，有事发生。 你救我，救我嘅法文 系啦，就类似 Mayday 咁样样，啲人就攞咗呢个 Mayday。 都啱啊！啱啱即系带啲学生去学揸小型飞机，咁里边有啲俗语咧，都真系唔系英文，系法文嚟嘅。 好，好啦，十一点半啦，咁嚟到呢度咧，我哋听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跟住咧就到梁校长发问，会唔会好心噶？ 一定会好钱。 好嘅，好，咁样大家听下啦，好，唔好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济表示，近年香港金融形势稳中有进，对外经贸持续增长，旅游服务转型升级，国际合作广泛深入。招商引资引财成效显著，事实证明香港一直是而家仍然是全球企业和各类人才投资和创业的沃土，以及筑梦的乐土。就在京港洽谈会开幕式致辞说，中央推出一系列惠港挺港措施，包括增加赴港澳个人游城市数目，提高访港内地旅客入境免税额度，开通京港沪港直发招致动卧列车等，极大增强香港经济的动能。周济指出，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将一如既往，全力统筹支持协调香港和内地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推进京港两地优势互补，携手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话，国庆黄金周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10月1号维持开放，并在10月2号至7号延长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开放到晚上8点。国庆黄金周期间，博物馆只会预留少量门票供现场发售，如果博物馆的入场人数达上限，访客将无法购票入场，呼吁访客提前预订门票。西九管理局预计国庆黄金周期间，特别是10月1号晚上举行的国庆烟花汇演，将吸引大量访客前往西九，正就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海滨一带实施的人潮管理措施和特别交通措施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具体细节将适时公布。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公布，前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 獲確定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委員會說在公布可接納審查決定後的一日期限內沒有收到任何異議，因此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法相關規定，今日公布被確定接納的候選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朝早气温在24度左右。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97点，升187点，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5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92升2毫，快手41.45跌6.5，阿里巴巴86.85升1.15，腾讯控股385.6跌3.2，美团134.3升5毫，友邦保险57.9升1.45，港交所239元升8毫，小米集团19.9升1毫。中国平安37.75升5.5，恒生中国企业64.98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42.09，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6，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7,805點，升641點，港金報24,09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592.08美元，賣出2,59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丽景山路近劲早路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现时去美孚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联接街，就系丽景山路近劲早路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嘅措施，去美孚方向龙尾排到去联接街。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咁另外告示打到东行，转上去坚尼道天桥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好自豪咁样同佢女朋友讲话：，我已经咧财富自由啦。咁佢女朋友就好开心啦，就话：，咦，咁你啲财富咧？小明就话：，佢哋玩够咗会翻嚟噶，财富自由。 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天空海阔，日本歌王系列，小田和正。三十 36张单曲和超过17张的专辑，多首创作作品扣人心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小田和正音乐特辑。 机炮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图、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起来体验大银幕的感动啦！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好啦，嗰个电话号码啦，18723881872388，靓妈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因为十二点半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点唱噶啦。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梁冠芬校长。 梁校长你好。 各位同学再次早晨， 好，以下时间交俾梁校长发问。 好啦，咁我预备咗第一题嘅问题咧，就好浅嘅，大家放心，一定识答。根据我头先嘅逻辑 啦，你唔好咁啦，我真系 俾压力我哋啊！ 啱啱啊，讲起咧，我早排咧就带啲学生去揸小型飞机啊，咁啊喺嘅学嘅过程入边咧，嗰个嘅机师教过我哋咧，就飞机飞行咧。其实咧有四种嘅力量嘅，咁我就想问下大家，以下 A、B、C、D 边一个答案 唔系 嗰四种力量嘅其中一种？ 好， 嗱，听住咯 ，A 系升力 ，B 系推力 ，C 系重力 ，D 系动力。A、B、C、D 究竟系边个呢？好钱噶，呢个一定识噶，你哋 唔好咁讲啦，我哋错咗就好肉酸噶啦。 升力、推力、重力、动力 系啦，升力、推力、重力同埋动力。 边日唔系？ 你 边个唔系？ 你嗰啲飞机系有翼，嗰啲唔系直升机啊嘛？ 有翼嘅，有翼嘅系啦。 而家我试 点解要咁问啊？你知道直升机？你知道直升机有啲咩分别咩？ 梗系有啦。 有啲咩力啊？有啲咩力啊？ 牙力， 又或者有啲阻力。 唔系嗱，如果你架一个飞机咁样，推力啦，会唔会啊？ 推系啦，动力要啦，动力 升上。 咁重力咧？ 重力咯， 可能冇重力咯，就系。 我覺得李麗蕊已經知道個答案了，因為剛才佢講咗第四種力出嚟，我頭誒有一個唔係第四種係阻力啊。 第四 种 就 是 阻力 啊，即系第五种，即系我冇有讲过答案就是阻力。不过依头先讲嗰四个答案有一个是错嘅，边个唔系系啦 ？A 系升力 ，B 系推力 ，C 系重力 ，D 系动力。 冇理由，我觉得重力又可能有份嘅。阿校长，你系收咩科目噶？ 对唔住啊，我读文科嘅，所以呢个问题我都系听嗰个嘅机师讲嘅啫， 即系呢个理科嗰啲问题咯，系咪？ 系 首先啦，如果系咁讲，发哥， 即系如果佢作唔到重力嘅， 我就系记得有讲过一样嘢，就是、其实你真系好犀利咯，你谂下咁重一嚿铁，佢可以飞上去， 推力， 仲 有冇啲力？ 冇推力，推力因为系 阿古升力， 升力。 我估重啦，其实我唔知道 重力， 我估重力。 推 力 校长又话最浅 嘛，呢题好浅噶。 系啊，重推升。 我知道你哋三个都知道个答案嘅，咁咧就暂时冇人估到。 吓？ 即系动咯， 动力先啱啊！ 冇动力， 冇动力。 其实咁嘅， 我真系冇动力， 重力就 是、我都冇。 头先你哋讲得啱，重力就系飞机本身嘅重量咧。 嗯， 推力咧就系当起飞嘅时候，个引擎呼咁样吹啦吓。咁、然后咧就升力咧，当嗰个嘅机翼喺上高走过 嘅 空气系快过下低嘅时候咧。咁就會將有個升力咧，將個飛機推高。咁、而最後頭先阿李雷講咗嗰個嘅動力咧，唔係嗰個嘅阻力咧，就係、是、當我哋架飛機前行嘅時候產生嗰種摩擦力。咁、其實咧動力只不過係力學裏面其中一個嘅 term 嚟嘅， 就唔係 係啊。 OK， 好明白知道。 啊校長啊，你可唔可以收翻話第一條特別淺？ 應該你啊，第一條特別深嘅。係 啊， 不過你個心情。 第一題咧。第一題對啲博士生嚟講特別似啲。 我頭先如果大家 rewind 咗帶嘅話，我一嚟我都話佢啦。我已經叫佢嘅啦。 O K O K。 字音咧， 收貨收貨。 對我哋呢啲博士生嚟講，你都答錯，我真係驚死。 O K O K。冇事冇事，繼續。 第二題咧就只要最近有收。睇呢個時事新聞就實識㗎啦，特別學界嘅新聞。頭先講過，我好中意打籃球㗎嘛，打籃球咧，我好特別留意啲學界嘅籃球賽事嘅。咁咧，學界嘅體育運動咧，以往一路咧都係分開三個賽區去比賽嘅，係、新界區啦、九龍區咧，同埋係港島區三個區。咁今年開始咧。有一個有啲嘅賽區咧就合併喎，咁咧就開始咧就係、是、我哋分所謂嘅 Division One、Division Two 咁樣分水平嘅。咁今年開始咧 D One 同埋 D Two 嘅學界籃球、羽毛球同埋 D Two 嘅排球賽事咧就開始咧分別合併為一區去玩，等啲同學咧可以係即係見多啲唔同區嘅係啦，唔同 level 嘅一啲嘅同學嘅水平嘅。咁、問題就嚟啦，究竟咧合併嘅情況係點嘅咧？嗱 ，A 就係香港、九龍、新界三區一齊合併 ，B 就係港島區同埋九龍區合併啫 ，C 就係港島區同埋新界區合併。最后 D 嘅答案咧就系九龙区同埋新界区合并，究竟系边个答案呢？ 我估 A， 重复系啊 ，A 就系三区一齐吓，一系唔合啊，一合就全部合晒啦，系啊。 我本来都想拣呢一个， 但唔系我其实我经理人未叫我点样合并，我其实打学界。 其实佢唔会叫你合并，佢会叫你单飞。 啱噶，而家 好 好多運動員開始有經理人嘅，所以你講呢個嘅 啱唔啱？係啊，係啊， 你但係冇耐就你飛唔起， 因為我冇重力啊， 因為你冇動力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你有好大嘅阻力，你冇 嚟自你嗰度你啲重力。 咁揀咩啊？ 校長，我揀香港同九龍合併。 香港九龍， 香港同九龍， 我就將呢個九龍同新界啊。 九龍，你哋解釋下點解你哋揀個答案先 ？OK， 我解釋，因為新界咧好大啊，有新界東西、南北。即係你睇地圖已經知啦。咁啊，九龍同埋港島相對比較少。咁就所以咁樣合併。 係啊，佢所以咪九龍新界合併咯。 唔係啊，九龍 佢香港九龍， 九龍好大係嘛？所以 佢新界好大， 新界好大係， 所以九龍同港島合併。 好啊。我純粹係撞 嘅，我都係純粹係撞。 係啊，因為其實本來我就揀得 A 嘅，但係因為咧 Michael 揀咗，我原諒佢，係啦， 冇錯冇錯，大家揀啲嚇，有人揀啱咗個答案嘅，仲係咧係有經理人嘅人揀啱個答案嘅， 香港九龍，香港九龍， 係啊，係就係香港同埋九龍區合併 嘅， 因為其實新界區正如大家所講咧，其實好大啊，新界分開六個區嘅，咁其實咧要合併都要有啲嘅時間慢慢調整，因為大家都用緊唔同嘅制。去做，咁所以而家一路去做嘅时候，将来都个目标希望可以咁样，因为 我都唔坐得晒。 其实系好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可以让香港九龙新界同学咧可以互相多啲机会交流咧，去提升自己嗰个视野同埋咧， 去 系好嘅， 系好事嚟嘅， 系啊。不过暂时未得嘅时候咧，就听住我哋嘅只系九龙区同新界区，九龙区同埋港岛区合并先啦，咁样 系啊。 好，第三题， 好，第三题，第三题咧都系唔难嘅。第三题咧就同我有关噶啦，因为我最近咧 就打得波多啊，咁我膝头哥咧就哎呀有啲痛啊咁样，咁我走去揾我物理治疗师，咁我又同佢讲开咧，就话我今日咧会上嚟会见到大家，佢话诶咁啊我出条问题问下大家啦咁、 啊、 样 啊， 嗱呢个问题咧就都唔难嘅，佢话嚟讲系属于咧。物理治疗界嘅里面咧最简单嘅问题， 基础嘅 问题，好简单啫，好简单。嗱，以下日常嘅生活动作，边一个动作对我哋嘅菠萝盖，即系膝头哥咧， 系 压力最大嘅？嗱，呢个好容易啊，系咪？ 唔系啦， 好容易。 A 行平路，B 躺平瞓，C 上楼梯，D 落楼梯。 膝头哥啊， 膝头哥系啊， 落楼梯，落楼梯，落楼梯， 落楼梯，系嘛？三个都系啊， 梗系啦， 落楼梯 啊， 我想三声， 佢想 ，OK， 落楼梯， 我改，躺平， 躺平， 我大家开心 啊！你唔惊叫你人闹你啊？ 唔惊， 系啊，你夹硬答错，唔好嘛，好，我上啊。我想举例，你就躺平， 好 系躺平， 有上有落 有 躺 平， 有冇人啱啊？ 不如我有人啱嘅，有人啱嘅，系啊，有人啱嘅，咁当然都有错啦，咁样吓。咁咧就不如我讲讲咧，系每一样嘢对我哋嗰个嘅身体嘅负荷究竟有几多啦吓。咁咧就如果行平路咧，就有等于咧0.9倍我哋嘅身体重量，你哋嘅嗰磅咧就要变咗0.9 啦。 咁如果咧就系落楼梯啊，落楼梯躺平我唔知啊，因为我冇得计啊，呢个我作嘅答案嚟嘅啫吓。咁咧就系啊，咁咧落楼梯咧就系、是、系我哋身体嘅2.8倍嘅重量。 哇， 哇都好犀利啊，真系吓。但系原来我哋上楼梯系负荷得重啲，上楼梯系3.2倍啊。 哇，撞亡人 呢个一定唔系撞嘅问题，因为平时可能系行得多嘅。不过我嘅物理治疗师佢就同我讲话。其實咧，雖然係負荷重啊，但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平時做足呢個嘅預備工動作咧，咁我哋熱身夠嘅時候咧，其實上樓梯落樓梯係一個好好嘅帶氧運動，係令到我哋身體嗰個嘅健康咧會好好。咁所以我哋唔好因為咁驚咧，就淨係躺平同埋行平路咁樣樣啦。 知道，好。 好 好彩啫，攞翻一分，我都系零分， 我执翻一分， 我都系得零分。 你真系好彩，我真系以为落楼梯，因为不嬲就听话落楼梯对膝头哥。 唔系呢一样嘢，其实系好嘅，因为我让咗啲答案俾人，让咗啲 威道， 唔系佢让咗一啲错嘅答案。 好，第四题 阿李丽蓉好有传统嘅美德噶啦，咁跟住第四题就问翻条中国传统嘅问题啦，好嘛？嗱，大家识唔识十二生肖系乜嘢啊？知啦，唔使讲啦，系咪十二生肖？不过咧，我喺个有个问题就问，有一个国家咧，佢哋就喺全球大部分人都喺度迎接兔年嘅时候。佢就以貓去代咗兔嘅，即係冇嘅，應該估到係咪好容易啊？呢個因為呢個你哋常識咁講嘅好容易。咁我都俾我講講個答案啦，等我欣賞下我答案先。第一就係波斯，即係而家係伊朗。A 係呢個咧 ，B 咧就係美國啊 ，C 咧就係澳洲 ，D 咧就係越南。系啊，呢、這个就我谂就 不如你 A、B、C 你改嗰啲答案。 系啊，我其实我讲下点解我出题啊，真系太浅啦，呢条太浅 啦。唔 系因为我谂住波斯咧，大家会估波斯猫应该会啦，系咪啊？咁咧美国咧就 系 因为蝙蝠侠嗰套猫女好出名噶，咁所以大家就用猫啦，系咪？咁啊，澳洲咧就系我以前我学校咧有一幅画系啲澳洲土著教我哋画嘅，咁啊当中有啲咧。唔係我哋中國嘅十二生肖嘅十二生肖喺度， 佢都有㗎。 咁佢有，不過有冇貓我唔記得咗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諗起咧，不如出呢三個答案啦。點知係難唔到幾位博士生嘅？ 你好趣致啊！ 我都覺得係。 佢嘅諗法其實我 係啊， 佢做其他都幾 係啊， 好小朋友 啊，好 可愛 啊，好好啊。嗯，所以咪仲有一条啊？ 最后呢条最容易嘅，应该都对于你哋 好 鬼乜嘢容易吓？ 叫我经理人签埋你 系啦，因为咧就而家咧喺普遍学校里边咧好多呢个放眼世界活动，我哋学校咧都同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国家咧系做有一啲姊妹学校嘅。咁啊嗱，咁究竟啊港元啊兑换以下边种国家嘅货币系最高嘅咧？ 一蚊換換得最多嗰個貨幣，一蚊港幣， 一蚊港幣換得最多 係啦。第一個就係捷克嘅克朗 ，B 就係丹麥嘅克朗 ，C 就係新加坡元 ，D 就係哈薩克斯坦嘅堅果。 哈薩克斯坦嘅 貨幣， 貨幣係 啦， 哈薩 第一個係捷克貨幣 ，A 捷克貨幣 ，B 係丹麥貨幣 ，C 係新加坡貨幣 ，D 係哈薩克斯坦嘅貨幣。 肯定冇可能 係 新加坡。 一蚊港幣換得最多係邊個？ 我估捷克， 捷克係咪？捷克 在啊，哈薩克斯坦嗰年打波 住過啊嘛，知啊， 我冇住過打波啫。 放眼世界， 系啦，佢哋又唔放眼世界，即系激气。 哈 萨克斯坦， 好啊，哈萨克斯坦啦，我跟。 两个 系啊，两 个哈 萨 克斯坦，一 个 捷克， 有 冇 人唔啱啊？有冇啱？ 有啱嘅答案，啱嘅咧仲系大比数胜出。 好嘅。 咁但系你知唔知道一蚊对几多哈萨克斯坦钱？ 十万， 一百万。 十萬你？ 我知道，因為我除咗 search 過之後，最近因為我要唱啲錢俾我同事啊，準備過去哈薩克嗰邊咧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所以我知道一蚊港幣可以換到61.33今日。 哦，61.33啊， 一蚊 哇， 都好 誇張。 一杯汽水大約幾多錢到啊？ 一杯汽水我唔知道，我未去過啊。 係啊，因為其實唔知噶，我都試過。我分享下，我去呢個柬埔寨咧，食一餐飯都要食幾廿萬噶。 哦，咁啊～攞住好多錢啊！ 唔使啊，即係其實佢賣 就幾廿萬。 係啊，佢埋單嘅時候，佢跟住係幾廿萬咯。即係你好似都幫好 型 啊！ 你 keep 住嗰張單啊嘛。 唔係，但係你哋幾位係即係明星嚟噶嘛？你哋指下個鼻就可以唔使俾錢噶 啦。唔係啦， 我哋唔好咁。 唔係周圍咁樣，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 我係照你學校試下啫，去小賣部嗰度。 好正啊！哈薩克斯坦， 中亞地方啊， 係啊係啊。 好，多謝。好啦，校长仲有只歌咧，日文歌嚟嘅噃。今日有咩特别唱嘅信息啊？想讲 系啊，今日咧我点呢首歌俾大家听咧，就系、是《直到世界的尽头》啊。呢首歌咧就系送俾我哋所有嘅年青人啦、同学啦，同埋特别系中意打篮球嘅小朋友啦。因为呢首歌咧系风行一时嘅一首嘅日本动漫《灌篮高手》，即系《男儿当入樽》嘅主题曲之一啦。嗰、那个嘅动漫嘅内容其实咧就系记载咗我哋一班嘅年青人一班学生咧，去追逐自己篮球梦嘅一个嘅历程啊！虽然咧，个个都话追梦，但梦境未必一定成真噶嘛。虽然追梦嘅过程咧，并唔系一帆风顺，但系佢哋咧嘅永不放弃嘅精神，同埋咧系大家团结嘅精神咧，都系值得我哋嘅学习嘅。咁所以咧，就算失败咗，正如咧动漫嘅主角里边所讲啊，青春咧，梗系总有啲遗憾嘅，咁啊冇所谓啦。咁我哋咧失败咗，站起来再行过都冇问题嘅。况且咧，今日嘅不如意将会成为我哋成就未来嘅最好嘅资产，送俾大家一齐努力。 好，多谢梁校长， 校长好嘢， 继续努力，加油！ 我爱你。 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今日多云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啊！展望呢个周末期间骤雨会增多，下个礼拜气温会逐步下降。星期一、星期二最低温会系24度左右，大家保重身体咯，千祈唔好冷亲啦。12点嚟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会有我哋嘅风骚发人最后一个钟头，包括有车路的事啦，同埋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潮潮， 大家好，我嚟啦！ 车路的士， 潮仔 吓，车路的士今日承接上次个话题嘅吓，买车卖车咁，但系我都睇阿同阿潮潮讲话，好想买车，但我仲有一个车点算咧？咁我谂呢个都系买车嘅人咧一个少少嘅，算唔算烦恼咧？ 冇错，都咁想噶啦。 因为其实大家通常咧，自己手头上可能有一部啦，甚至乎多于一部车噶嘛。咁、如果假设突然之间，我嗰一刻睇中咗一部车，又未解决自己手头上面嗰部车，咁就好麻烦啦。因为香港咧，其实土地问题啦，车位就肯定唔会有多一个喺度 stand by 俾自己用噶嘛，系咪？咁我哋就肯定噶啦，一定系要将手头上面嘅车卖走 咗，卖咗佢。 系啦， 本来正常咧就卖咗先谂嘅，但系有时有啲你真系好中意嘅，或者系因为嚟佢唔系一啲叫做好多架等你去买噶嘛，得一架咁嘅款咁嘅色，咁于是你好想即刻拥有，咁点算咧？ 系啊，尤其是外面咧有啲車種咧，其實佢哋有分啦。譬如大佬咁講啦，有陣時個車型啦，譬如開篷與唔開篷啦，軟篷定硬篷啦，特別嘅顏色、自己嘅喜好啦，所以可能二手嘅盤，我哋所謂嗰、個盤喺個市場上面出現嘅時候 係好少， 好少嘅，即係可能你啱啱呢一刻見到。稍微慢咗少少，我听日复佢，可能已经冇咗噶啦，所以又要同时间斗快。系啊，咁所以都问下大家，有冇一啲类似卖嘢嘅经历啦？譬如卖车又好啦，或者卖一啲自己用过二手品。卖出街嘅时候，大家有冇啲咩经历可以分享？ 冇啊， 冇啊， 系咪唔中意卖嘢？ 买冇嘢 买，我系会觉得嘅就系，因为我会用咗用到即系已经残晒，我觉得唔好意思卖出去。但我见到有啲二手嗰啲地方真系好残，佢可以卖噶嗰啲袋啊嗰啲咧。 有人接嘅咩？即系我成日我想問， 原來近年咧有好多呢啲叫做幫一件物件去延續佢嘅生命嘅一個概念出現咗。嗱，以前咧講緊可能我哋去到千禧年之前咧都少呢個概念嘅嚇、車二手買賣一定有嘅，物件上面嘅二手買賣以前係真係好少嘅、但去到而家原來好多新一代咧，佢哋已經成為咗呢啲叫做賣二手品嘅專家。 啱㗎， 係啊，譬如我自己。其實我都是不賣二手嘢嘅，嗱車例外啊，自己用完嘅其實我真的冇賣嘅、我用到佢用完咗啦、壞咗啦、爛咗咁就冇咯， 捐咗佢， 捐咗佢咯，或者衫褲嗰啲捐嘅機會多啦，係啦，咁、但係你話賣啊真係冇嘅，咁但係賣車啦，咁其實大家諗下喎，我哋有啲咩途徑先？大家諗到， 以前係上網咯，登喺一啲叫做汽車嘅買賣嘅平台啦，咁、有好多呢啲買賣嘅平台嘅，咁亦都唔收錢嘅，即係個平台唔收你錢嘅， 冇錯。 不過呢啲地方就因為咩人都有啦，咁所以你會遇到好多比較。有挑剔嘅或者麻烦客人啦，譬如我试过咧就话，唔该，我住喺呢个天水围，你揸入嚟俾我睇啦咁样，咁你就自己谂啦，即系佢可能混吉嘅啫，睇一睇，唔啱啊，咁你就揸翻出去噶咯，咁但系你要忍受呢啲咯。 係啊，因為我哋叫嗰種，譬如啦，喺網上面，我哋擺喺一啲網站上面去賣，其實都叫私人轉讓噶啦。咁、私人轉讓咧，其實要面對咗好多嘅問題啦。譬如大佬其實頭先已經講咗啦，首先買方其實係有冇誠意一個買方先，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市面上面真係有噶嚇，仲要係某啲特定車款，譬如你係跑車咁樣計啊、你一登個廣告出去，可能真係好多人回覆你。 但係唔好咁快開心住。 係啊，唔好咁快開心住。 有咩好處咧？即係如果佢係咁，佢只係純粹想揸下你架車， 想揸下你部車、 因為理論上你 suppose 係要俾佢試車 嘅、啊。有冇啲人即係衰到，譬如話叫你喺廣播道俾佢啦，然後揸去紅磡咁先算啦。 跟住佢落車，跟住 佢 走 咗。有啊，真係有呢啲嘅。佢純粹係好想，譬如佢未揸過嗰款車嘅，哇！見到呢部車好得意，出咗嚟，我有機會去試一試啦。咁真係會有人係專登走去試嘅， 慳停車費。 係啦，慳埋車費㗎。佢約你喺嗰度上車，另外落車嗰度唔喺嗰度，真係會發生呢啲。 你啲人先諗到呢啲嘢。 不過佢就話有啦，你唔 係佢唔係唯一一個。 嗱，雖然咁啊，又唔好完全一竹篙打一船人。我都遇過有一個人咧，咁啊當時放一架歐洲嘅開篷車，即係嗰個馬仔啦咁樣。咁通常呢啲車咧，我以為一般人咧會好似驗屍咁樣，因為你知歐洲車咧比較多啲小問題啦嚇。咁可能又要揭一個蓋啊，又唔知點啊咁樣。你知啦，買二手車，即係人防人，你防人啦嚇，即係。都正常 的，買賣都要保護自己。 買賣都要保護自己啦。咁、那個人咧就上咗車，跟住俾我試下得唔得啊？好啊，咁啊，佢就上咗個司機位啦，轟轟兩眼燈位，轟轟，我買咁樣喎。佢成揭都冇揭過嚇、啊，我話你 OK 噶啦 ，OK 噶啦咁樣，跟住就已經俾現金啦，落訂啦。咁、那、嗰、個、人係我見過最好爽快嘅一個人。佢完全驗都冇驗過，就咁揸咗兩個眼燈位啫。 佢其實咁呢啲咧叫做好爽快又好均真啦。咁、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真係去試一部車，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感受到部車嘅，即係鼓勵嘅，大家買賣之前真係要試一試嘅。咁至於你話喂唔係喎，要走去將部車揸三個字半個鐘，其實以我的角度嚟講，其實又冇咁嘅必要。 冇 係因為你試嘅時候，其實有一堆特。定嘢係必須要試嘅，咁其實我哋一陣間都可以好快咁樣去講一講俾大家聽啦。咁、今日啦，不如咁我哋既然講緊我哋買車賣車嘅時候點樣保護自己，我哋就教翻大家幾招啦。我哋買賣時候點樣樣保護自己啦？ 好， 咁都有少少程序嘅。咁、其實首先咧，你都要揀車先啦。 你講緊呢樣嘢係私人轉讓。 嗱，其實無論私人轉讓又好，去到車行都好，其實都有一啲嘢係需要注意嘅、因為個共通點都大。只不過私人轉讓嘅時候，大家要做多少少嘢，買方賣方都要保護自己。咁其實啦，揀車嘅時候咧，其實頭先我哋都已經講咗啦，有唔同嘅途徑噶嘛。我哋可以係網上面一啲網站啦，可以去車行，甚至乎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官方嘅二手車，其實嗰啲地方咧都已經係好足夠嘅option 選擇俾大家揾得到噶啦。咁所以啦。做功課呢樣嘢，事前嘅功課係要靠買方自己去做啦。咁、千祈就唔好衝動購物嘅。 冇錯， 我唔認同。 絕對衝 動購物，衝動 其實有㗎， 有㗎。我試過，我經常好衝動。 你會咯， 我經常 衝動。我認同 車，好多嘢都衝動。 大佬最衝動嘅購物係發生咗咩事？ 我嗰次我講過，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去入某間車展，我本嚟想買一架開篷嘅馬仔，點知買咗另一個日本跑車。 咁咯，咁 系咪好冲动啊？ 即系买咗完全唔系我想买嘅嘢，咁咯。即系 买车都可以咁啊！ 买嗰个模型摆我哋个车度 嗱，咁因为点解会有呢种冲动购物咧？合眼缘啦、可能颜色啊、车型啊，所有嘢。但系我都鼓励大家嘅，千祈喺买车上面，虽然系会有呢种冲动俾到自己嘅、但系去到要俾钱出嚟嗰刻，撒一撒掣。俾自己過冷河諗一諗先，因為 其實要翻去諗諗，翻屋企諗下先。 我叫做過冷河嘅過程， 諗一晚 好緊要嘅，因為你突然間你係會冷靜翻，考慮翻好多實際因素，即係究竟嗰部嘢係咪我第一眼望埋去咁想要嘅嘢咧？實際用起上嚟，我會唔會因為呢部嘢面對咗啲咩嘢咧？咁其實嗰啲好緊要啦，同埋你一翻對做功課嘅時候。市面上面唔係淨係得部呢啲嘢喺度噶嘛，你要比較翻其實好多樣嘢啦。咁而家大家可以記一記喎。咁我哋要比較咩咧？個車齡、出廠年份啊，呢一個已經係一個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出廠年份有陣時唔代表佢真係落地嗰個年份噶喎。 係、啊， 譬如有啲車可能當2019年、2019年。生產完嘅，可能去到2020年、2021年先落地，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大家又係要注意呢啲啦。 點解嘅？ 係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佢落地嘅時間點解會有呢個誤差咧？其實可能係佢生產完之後 未有人買， 未有人買會擺咗喺度好耐嘅。咁、其實啦，又係嗰句啦。咁佢擺嗰個年份中間有冇做足翻相對應嘅保養先？ 仲有啊，到底佢擺喺露天定係室內又係一個問題。如果擺喺露天咧，嗰個車有好多。嗰啲叫外壳上嘅 damage， 冇错，因为呢一个咧，大佬就指出咗，其实呢个系最得人惊嘅地方嚟嘅。佢如果譬如摆露天场，因为其实香港会比较少，都会有发生嘅。外国嘅时候咧，你可以假设嘅，嗰部车未到你手之前咧，肯定系晒太阳噶啦。咁、你谂下，如果部车喺室外晒咗两年太阳嘅时候，其实所有你摸得到、接触到嘅胶已经极速咁样老化咗噶啦嘛。咁、其实嗰啲所以系要好小心注意嘅啦。 我试过买过一架车咧，咁啊就咁睇唔觉嘅，但系后来咧打蜡清楚睇到咧好多嗰啲雨水渍啊，咁佢应该之前喺露天场揼咗雨啊，晒翻太阳好长时间，咁咧呢啲系好难打得甩嘅。 系啊，咁其实可以咁讲啦，去到嗰种雨。水渍咧，真系要处理咗佢。其实你就要打个所谓口蜡啦，跟住其实将面头成浸 咗佢， 嗰个光又磨走咗先噶啦，先至再上翻上去。所以其实都会系一个损耗嚟嘅。唔建议成日做呢样嘢，但系补救到，补救系要付出代价咯。系啦，咁就注意咗佢个生产年份啦。之后啦，要注意嘅就系嗰个转手个次数。咁其实我哋上次都讲咗噶啦，大家谨记一样嘢啦。如果部系新车落地。之前有一位车主佢卖俾你嘅时候咧， 佢 系 零 字嚟噶吓， 零手 到你手嘅时候佢先变一字。所以如果你一去买车嘅时候，但你又唔系好熟呢个系统，你见到个一字，你以为佢之前系一个车主，其实你搞错咗啦，其实已经两个车主噶啦。咁外国都有发生过一啲实际例子啦。咁有人买咗一部超级跑车翻嚟，好满心欢喜，因为类似邮购咁样噶吓，外国买车可以咁噶。点知到佢一接手嘅时候，佢先发现原来之前系十几手嘅车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就好唔開心咯，件事佢以為係可以好好咁樣陪伴佢成長啊，一路慢慢去愛護下佢，點知唔得啦！嗰件事一去到，哇！原來之前俾人玩到咁啊， 因為對於某一啲買家嚟講咧，手數多咧，佢哋係會有即係有猶豫嘅，即係佢會扣分嘅。咁所以大家平時唔好貪得意啊，不如我轉俾阿哥哥，哥哥轉俾阿妹，咁轉嚟轉去，咁咧咁就無端端咧將個車扣緊分。 係其實嗰個折。舊個價錢係大大扣分嘅，咁所以呢一個要好小心，因為點解會有大佬頭先講嘅親戚之間互轉啊咁樣，其實可能去到而家呢刻，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咁我哋買車有呢個一換一噶嘛，電動車，咁其實嗰一個轉手，其實你一轉個名又加多一個號碼上去嘅，所以其實呢啲都係要好小心注意嘅嘢咯。好啦，跟住搞掂咗呢度啦，咁當然係要約試車啦。咁你同車行安排嘅話，咁會比較簡單啲嘅。你車行嗰啲車通常會俾你出去揸個好短嘅距離嘅啫，講緊可能係真係你一離開佢哋個車行轉一個圈，你要翻入嚟噶啦。呢個係香港嘅試車， 係啦，即係喺香港電台咁先算啦。我哋出發嘅話就係有個 廣播 到就翻嚟 啦。係啦，你試完咗車啦，恭喜你。 係啦，同埋咧佢就佢真係要好肯定你真係買先。 係啊， 有啲甚至咧可能要你簽咗合約。 先至會俾你事情。 冇錯，所以呢一個都係要好注意嘅嘢嚟嘅喎。咁我哋咧唔建議大家係唔係？我都話見到一部車，我要求試車。其實咧呢一樣嘢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如果大家抱一個買車心態，我係唔係我部部車我有考慮範圍裏邊五個型號咁樣計啊？我五部都走嚟走去試曬佢，其實真係唔鼓勵呢樣嘢。點解啊？呢一樣嘢係會慢慢個惡性循環，就係賣方啊，你私人轉讓又好，車行又好，更加唔願意去俾大家試車。咁去到可能惡性循環到一個點，就是、大家根本上賣嗰個人，我都唔想俾大家任何人試部車啦。咁呢啲其實大家都係個損失嚟嘅，所以我哋叫行有行規啦，大家去買與賣都係保障一下自己。你睇啱咗，揀啱咗，先至好去要求試車。但係大佬啱啱頭先講一樣嘢，又係事實嚟嘅，好多車行或者係一個。私人嘅賣家咁樣計啦，佢哋係唔多想俾大家試噶嘛，佢會好想去確認你係咪真係想要呢部車，先至會俾大家去試嘅。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可以點樣做呢？ 嗱，我試過試完車之後咧，我想翻諗啊，佢唔俾我走，因為我覺得唔夠力嗰架車。咁我試完之後，我覺得麻麻地啊，我想翻諗啊，唔准走，圍住咗我。咁收尾係搞得好惡劣咯，即係差唔多有少嗌曬交咁樣。 係， 我想問下有冇行規，有冇試車費啊？ 嗱，我唔會用一個叫試車費嘅嘢去形容嗰樣嘢。如果假設自己真係好有誠意，好中意嗰部車，嗱，緊記啊，我哋唔係講緊落訂，嗰樣唔係落訂嚟嘅，可以俾一樣嘢叫誠意金。嗰、那個誠意金係咩嚟咧？500蚊、1000蚊，係啦。咁其實係可以做呢樣嘢嘅。我純粹係已經係叫做博取之前，我想先試下確認下呢樣嘢。咁其實係可以做呢樣嘢嘅。咁去到真係叫做試車之前啦，私人賣方嗰邊啦，大家要緊幾樣嘢啦。如果有人嚟想試自己部車，大家會點樣保障自己呢？ 收佢五嚿水啊！ 嗰、那个叫诚意金，即系大家叫做譬如你讲紧啊，如果你买我部车，我扣翻俾你嘅，系啊，系可以嘅。 潮潮啊， 系、 啊 okay 啊、你未讲之前咧，我突然间谂翻一样嘢，其实系咪应该保障自己咧？你问佢有冇车牌先，有冇有效车牌先咧？因为有人试过要我俾个车牌去睇，咁我当时都有少少点解啊？但系心里谂下都啱嘅，大家我又唔识你，你又唔识我、 啊。 如果我冇车牌或者过咗期嘅车牌，佢俾架车我揸撞咗咧，佢都要孭 喎。系啊，因为系好大件事噶。嗱，我要强调喺香港系发生咗好多次相类似嘅事件啊吓、嗯，就系透过试车。中間人搶人哋部車走咗去啦，發生過噶啦；中間撞人哋部車試過噶啦，咁呢啲係全部都可以潛在發生嘅危險嚟嘅。所以私人賣車嘅時候，有人嚟想試自己部車，其實咧大家個共識啦，俾自己嘅車牌身份證出嚟，大家一齊喺嗰部車前面。影一张相就咁简单啦，咁先至开始试车。咁起码真系发生咗有意外嘅时候，唔好拗数拗得咁紧要啦。起码譬如车主真系部车俾人撞咗啦，起码我都可以话到俾警察听，喂，真系呢一个人系今日嚟到系试过我部车先啦。咁呢啲都系一个对大家嘅。 不过 陈 小其实都几麻烦，如果真系撞咗咧，佢唔认数或者佢唔肯俾钱，我可以点咧？ 其实咧呢， 虽然我冇试过，但我有时谂下都几麻烦嘅。 好麻烦，事实上。呢一样嘢系好麻烦嘢嚟嘅，咁最后咧会车主硬食嘅，即系可以话俾大家听，系车主硬食，你要靠自己去维修啦，或者保险去俾呢一个差额噶啦。咁但系硬食完之后，如果你系有证有据嘅话，其实系可以透过民事杀偿去追讨翻呢一件事嘅。 咁我点样即系为之有证有据啊？ 所以 有车 cam 啊？ 系啦，车 cam。因為咧，而家車 cam 係有啲叫做影埋車裏邊嘅車 cam 嘅，係啦。如果你係真係要俾人試車嘅時候，你都可以一上車嘅時候均真啲話俾大家聽。嗱，我哋呢一個拍攝過程，我哋因為試車嚟嘅，我哋都會錄低個過程嘅。咁即係起碼大家均均真真喺個畫面狀態裏邊，你都話埋俾對方聽，我係錄影緊嘅。咁其實嗰段嘢咧係有效嘅嘢嚟嘅。如果你係喺一個偷拍情況底下，雖然有個 cam 喺度，你冇講。到明嘅时候，嗰件事咧系变咗偷拍嘅。 本来已经系犯法噶啦，如果你 系 咁样，系啦，你系唔讲俾对方听。 偷拍嘅时候，你系唔可以用嘅。 系啊， 所以你调翻转头，好简单，一上车或者试车之前，我讲到明噶啦。嗱，我哋呢个试车过程，我哋系会录影录低嘅，咁对大家都一个保障嚟嘅。咁其实 你呢一个都录影埋， 系啦。咁其实呢一样嘢都录影埋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已經保障到好大啦，對於雙方係最大嘅保障嚟嘅，係啦，咁一路再去咯，咁試完車翻到嚟啦，咁我哋咧之前咪講咗，我哋要 驗車嘅，係啦。咁其實好簡單啦。而家我無論係透過第三方買又好，私人轉讓啊，車行都好，你係要揾一個第三方嘅驗車公司去幫自己手，去攞嗰張叫驗車紙。咁其實咧就最安全嘅，或者用一啲傳統少少嘅做法啦，自己一個好相熟嘅車房，咁可以好肯定幫你驗曬所有嘢嘅。如果你信得過佢嘅，其實都可以做嘅。咁兩種二擇其一咯。 我諗如果對雙方你個感受嚟講咧，車房都冇咁舒服。你揾嘅車房，因為係咪專登賣唔好啊個車， 或者想平少少啊， 想平少少啊。但如果揾中介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盡責，同埋做得好詳細。咁叫大家都冇利益嘅瓜葛咧，咁就最公道。 啱啦，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係新兴行业啦，但系我觉得亦都系好准确嘅嘢嚟嘅，咁所以唔好理咁多啦， 唔好嘥呢个，唔好浪，唔好悭呢个钱，唔好悭呢个钱，千零蚊系啊，你个车都唔止千零， 系啊，咁就保障翻大家，唔好叫中伏咯，系啦，咁好啦，大家要签约买啦，签约买嗰部车，咁但系签约之前有紧几样嘢啦。買方係必須要做一樣嘢去保障自己嘅，要睇到嗰個排保嘅正本，係啦。我就絕對個人啦，我就唔信副本嘅排保嘅。如果我要買一部二手車，我必定要見到嗰張正本先，咁去影一張影印本出嚟冇問題嘅。如果佢話我預先影印定俾你嘅，都冇問題。但係對翻曬正副本之間每一隻字對到清清楚楚，引擎編號啊、車身編號嗰啲一。 手數啊， 係因為千祈唔好錯，因為錯咗件事咧，你買一部唔合法嘅車翻嚟咧，係好大件事嘅。咁好啦，有咗呢個牌保，你先至去買保險。係啦，買保險嘅時候， 但唔係喎，潮少，原來一 check 咧個保險係出唔到嘅。試過有啲人，你知唔知啊？即係太衝動啦，唔係我嚇買咗之後發覺我買 check 唔到保險，因為有啲可能嗰啲年紀太輕啦，都係嗰啲牌齡唔夠咧，係出唔到保險。 係啊，所以又係要問清楚㗎。緊記呢種情況係咩咧？譬如年紀好輕買一部好大馬力嘅車，咁就可能基本上係肯定唔得㗎啦， 即係天價咁貴，係 天價咁貴嘅，因為保險公司都唔願保你啦，咁所以呢啲係要注意啦。咁去到最後啦，你買曬保險嘅時候，成交當日緊幾樣嘢啦，你必須係要帶翻呢個保險嘅正本過去，你唔好冇保險嘅情況走去攞車，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先至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將嗰部車揸走。咁如果做足翻以上嘅嘢咧，其實你呢個買賣過程裏邊咧，對於雙方都係一個好大嘅保障嚟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唔好遇到一啲伏位啦，唔好有人嚟嘥大家時間去遊車河啦。我相信大家都唔中意呢樣嘢嘅。 多謝 曬，非常好啊！好啊，車路的士嘅就係二手車系列之第三集嘅話，已經係圓滿結束。多謝大家收聽， 買車開心。OK， 多謝潮潮啊。OK， 好啊，十二點半嚟聽呢個風騷發人啦，時間咧我聽咧十二點半嘅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等等，然後翻嚟啊，點唱時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京港洽谈会开幕式朝早在北京举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济表示，香港对外经贸持续增长，招商引资引财成效显著。事實證明，香港一直是而家仍然是全球企業和各類人才投資和創業的樂土。佢話中央一系列惠港措施極大增強了香港經濟動能，中央對港澳的關心支持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認為，兩地加強合作有利更多北京企業發展在港和全球市場的業務。英國樂隊 Coldplay 在社交平台宣布，將在明年四月在香港啟德體育園舉行三場演唱會。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歡迎，同時建議借體育園的開幕演出為購票系統以至交通安排等作壓力測試。有旅遊業界代表認為，可以考慮結合演唱會和體育園附近地區的深度遊發展。澳门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前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获确定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委员会话，在公布可接纳审查决定后的一日期限内，没有收到任何异议，因此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法相关规定，今日公布被确定接纳的候选人。 本港女子桌球手吴安仪在蒙古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杯夺得冠军。吴安仪决赛面对印度球手拉马查兰，首局就打出一杆一百度，以105-24先取局。第二局赢90-55，领先到局数2-0。第三局以较接近的比数52-43胜出。吴安仪最终以局数3-0击败对手，淘汰阶段不失一局之下夺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75点，升261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5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蚊，升2.8；阿里巴巴87.8，升2.1；快手41.7，跌4毫；腾讯控股387.2，跌6；美团135.3，升0.5。友邦保險58.05，升6；港交所240.8，升2.6；小米集團19.96，升1.6；中國平安37.9，升7毫；恒生中國企業65.24，升8.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1，日元142.18，瑞士法郎0.846，加元1.356。人民幣7.047，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17，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7852點，升697點。港金報24090蚊，升1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592.37美元，賣出259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晚临瞓前听首咩歌好呢？ 今天不要再问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 逢星期一至五晚12点，都会有我艾力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做你嘅 DJ。新歌、旧歌、快歌、慢歌，我准备好晒噶啦，我 mark 卡些嚟噶，你专心去弹就得噶啦。就让呢两个钟头成为你嘅马尔代夫啊！ 其实马尔代夫是你。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由杜淳饰演的五千里、江七年年长、稳重、睿智，眼见细佬五万里鲁莽冲动，决定带他走上征途当兵，既能为国效力，又希望从中将他锻炼成大丈夫。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点赞嘅时间十二点突出个小时嘅电话里边，我哋由 Vivian 话。 诶、hey, ，你好 ，Hello， 喂 ，Vivian 啊，你好啊， 你好， 小强。又见面，咪又听到你哋把声。 你好啊， 肥肥，你咪叫肥肥人啦 ，Vivian。 系、oh, 啊，啊你问我几岁嘛生日，打个电话你问我，咦，唔使谂五啊七岁咯，嗰个 唔使谂 印象。 咁记仇咁嘅 Vivian， 好嘢啊，佢冇记仇啊。 唔系记仇啊，系 啊， 想你哋啫嘛， 系啊， 好应性， 系啊， 我误会咗 Vivian。 星期五啦，又到嚟， 系咯， 冇听到你两日啦。有時好失落， 嗯、你 聽阿 琴 嘛？ 真係啊！ 你真係會咁做噶？ 失落咯，禮拜六咁又聽第二節目，但冇得聽到有次失落，真係有啲失落。 你去街咯， 你聽第二啲節目都好啊。 係、哎、啊， 咁、哎、多精彩，咁多精彩節目。 咁梗係啦，我有個 friend 喺，我咪話有個 friend 喺第五台國語台做噶嘛 ，Kelvin。 哦， 可能姓博嘅 呢單嘢我唔知喎、 啊。我都唔知啊！你打咗邊度點唱啊，Vivian？ 我咪打咗呢度點唱啦、啊！我先生9月25日叫 Terence 生日， 係 你依家先講。 咁而家要同你溝通咗先再講嘛。 係啊，好好好。但你幾時打嚟啊？ 仲有我 friend 9月3日過咗啦，咁阿 Joyce 又祝佢生日。保咗佢生日啦，美麗啦， 好多九月份啦， 身體健康。仲、 啊、 有我有個9月26日嘅舊同事，又係生日 ，David 氏，祝佢工作愉快咁樣。 天秤座啊， 係係啊，你三個都識嘅喎， 我三個都識。 係啊，我聽。阿 Joyce 识我先生咧，就一早已经识噶啦，跟住识咗 Terence 先识阿 Joyce 嘅。 哦，即系佢哋三个识。 Joyce 嘅师弟。 嗯，知道。 我真系俾你就识得 Joyce 系原来师弟嚟嘅，台湾读书，咁又几微妙啊！ 细搞晒吓， 好微妙啊！ 系啊，呢个缘分嘅，三个都识。 系啊。 你同你老公点庆祝啊？ 点庆祝？ 吓， 我哋去食日本嘢咯，9月1日。 哇！ 正啊！ 请埋我咧。 我中意食日本嘢，佢又中意食咩？ 我都中意啊！ 嚟玩啦， 系啊！你知唔知道阿小强有一个心愿啊？ 有咩心愿啊？ 佢想食角切 鱼 生 饭啊！减肥前点都要食一碗角切鱼生饭。 哦，唔好食咁多饭啊！真嘅。 系啊，食角切鱼生咯。系啊，佢好想， 我好想啊！ 系啊，如果你请佢，佢就会更开心。 咁肥得唔得？ 讲笑啫，系啦，咁又唔得 啊！请佢食咯， 系啊。 好啦，咁你又玩得开心啲啦噃，25日。 好啦，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 大家咁话， 多谢你支持我哋风霜发话人啊， 成日都支持啊，多谢啊，你阿妈好好人啊，好中意佢。 佢好人。我真系好好人， 非常好人。 佢真系好好人， 揾唔到我今日补翻 啦。哇，好嘢好嘢， 多谢肥肥啊！好啦， 你又醒啲啦，你又要人哋今日 咪咯，离晒谱。 你阿妈教训你啊，真系。 好啦，有呢首歌《漫步人生路》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在你身边，路虽远。 漫步人生路有邓丽君呢一首歌，十二点四十三分，我哋电话里边有 阿颜啊， 阿颜 ， 多谢你哋啊， 咩啊，多谢咩？ 多谢你哋接我出街咯！ 多谢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啫。 你 唔打嚟，我哋又点会接到你出街咧？所以要多谢自己。 冇错， 多谢埋边只手指督噶，多谢埋只手指。 点啊，阿牙有好多好日子喎，今个月系咪啊？ 系啊，我想补祝我个细女九月七号生日啦， 系 同埋我嘅九月十二号。新旧历嘅生日啦， 自己生日， 自己啊， 自己系咪？ 自己 啊， 同一日啊， 系啊，我今年 唔知要几多年先至可以一次，十九年一次先至 系嘛？咁啊，颜有个女咯，应该唔系十九啦，十九加十九就三十八啦。 再加多十九我都唔惊。 嗱，唔系我讲噶，嗱呢一个 年纪只不过一个数字。 喂，阿女几多岁啊？ 几多岁啊？ 四十岁到啦。 唔系你个细女 喎，细女四十岁啦已经。 系啊， 好开心啦。 打上嚟咧，我想多谢埋我个大女，因为咧我嗰排三年前咧我自己。患咗 cancer， 咁佢咧就 照顾你 请假啦，同我去复诊啦，睇医生啦，咁样我好多谢， 好好啊， 系啊， 我好感恩啊，我有两个女， 系啊，照顾你咁好又锡， 系啦， 你又抵锡咧， 梗系抵锡啦，颜点会唔抵锡啫？ 系啊，你一定要抵锡啦， 好乖噶我， 我睇得出啦，听得出啦，咪系咯， 睇得出， 我日日都听你哋啲。 个节 目啊， 咪抵石啦，所以咪就抵石， 所以有一份啦， 系啦，咁笑多啲咪开心啦，身体健康啦，知唔知啊？吓， 你 keep 住身体健康， 身体先健康啊！ 系啊，继续健康，继续健康， 笑多啲就开心啦， 啱啊！ 知道知道， 好啦， 谢晒你哋， 唔好咁讲。系啦，咁啊，月泽就book就系恭祝你嘅细女啦，九月七号啦，自己又生日啦， 九月十二号啦， 咁啊，身体健康啊吓，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 每天开心， 唔好要我哋担心， 唔好要我劳气啊，知唔知啊 ？OK， 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我急躁气喘。情为你，盼君好发愿，来赠相思一串。 咪赢嘅呢首《心肝宝贝》，翻嚟我哋节目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哇，既系好熟又系好陌生嘅张心心， 张心心， 点解好熟但系有陌生 ？Michael， 锐锐马老师好， 你好， 因为佢有时会倾下偈啊嘛， 哦，系啊，系咁啊，系， 分时， 嗰日你唔知咪饮酒啊嘛， 咩话？ 好啦，点啊，张心，你好似系咪有个 happy birthday 啊？ 系啊，听日我生日啊！ hey,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去边度玩啊？听日 点庆祝啊？ 庆祝咗噶啦，中秋节嗰日咧，我哋提前庆祝咗。 啊，咁咪好咯，有冇食月饼啊？ 佢切月饼当生日饼啊？ 冇所谓啊， 蛋糕都有， 一定要食蛋糕噶， 系啊，系啊， 仪式感嚟噶。 多谢佢哋为我， 边个佢哋啊？ 屋企人咯，系咪啊？ 屋企人咯， 屋企人一齐庆祝，连埋中秋一齐，哇，正，圆满圆满啊！ 好 perfect， 系啊， 有冇玩灯笼啊？心心 有啊， 玩咩灯笼？ 真系有玩啊！ 黄金嚟真系，玩咩灯笼啊？ 传统嗰啲咧，即系 羊肚嗰啲啊， 拉嗰只系啦，拉嗰只，不过风琴里边放嗰啲咧， 电嗰啲啊。 有重电嗰啲系咯，安全啲啊嘛。 系啊，唔得嘅风琴灯笼摆蜡烛咁会烧 啊。好快玩完。 系啊系啊系啊， 靓一阵嘅啫。 小朋友喺度嘛，嗰啲就唔好玩啦。 安全。 阿心心，你心心啊，你收唔收到我送俾你嗰个兔仔灯笼啊？ 你唔使理佢，佢讲嘅讲 有咩？ 我使人 阿莹， 会唔会你买错咗？ 张生好认真， 我仲夹乸。 夹乸乜？ 我旧年真系有个兔仔灯笼，系咪你送噶？旧年嗰个， 你信女啊？ 我真系最中意嘅系兔仔灯噶， 兔仔灯笼 系最传统， 唔系四个碌仔。我曾经有谂过， 我中意羊肚多啲，紫色嗰只 羊 肚 系 啊，都靓， 真系好贵啊！你而家买呢一啲， 我细个嗰时咧谂过，真系整个魔打仔落个兔仔灯笼， 佢自己要行啊嘛， 系啊， 几好啊！ 入件衫就跌咁样行， 系啦， 仲 要 冇错， 仲要有遥控，仲要又向左向左向。向右向右， 好啊！ 下次做呢一样嘢， 转右打灯。 好，有咩点样名单添啊？张心吓， 点茶有我屋企人咯，同埋你哋。 好，多谢晒， 多谢心心，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另外仲有啲代读嘅就系阿芬啊，点啊？今日生日嘅朋友咧就系 Elisa， 听下祝佢生日快乐。另外仲有就系温哥华嘅金兰啊，祝今日咧生日嘅大嫂啊梁兰英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仲有以下嘅生日名单，包括就系有孙女嘅就系孙慧晴啦，仲有就系黄成真啦，仲有孙女嘅就系张林啊张嘉林啦，同埋咧就系翠儿老细嘅，又祝金兰喺香港嘅所有朋友仔开开心心，生活愉快。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狂举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 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望天桥， 世界会变得你有草蜢呢首歌，就五分钟两眼就一点钟，我哋电话里边有位， 最后边一位朋友你系 Julie， 喂，我系啊， 你好 Julie， 好开心啊，最尾都。接到我入嚟 ，Julie 你好啊，我预咗你噶， 系啊， 你仲有咩一个啊？你 佢如果唔俾你入，我同佢 屎过， 锡佢啖， 爱你啊， 好爱你啊，马爷， 唔爱马爷啊，叫做 点解、你咁爱佢啊？ 精神上精神上相爱好啦， 我都系咁话，柏拉图式嘅恋。 点啊 ，Julie 有咩好嘢？有咩开心事情？快啲分享。 我祝我个仔27号生日啦， 好， 好祝我个女同我个孙咧，一个18号，一个2号生日啦。 哇，好多 咁咧就 好开心， 好开心啦， 系啊， 都系开心啦。 系啊， 睇住小朋友 大。我好中意听你哋噶，我去到英国都听你哋噶。 咁就好 啦。你都好无聊啊，你个人。 系啊，好无聊啊，三点几起身。 真系噶。 系啊， 啲时间啊嘛，倒翻、 啊 嗯。哦，你仲要睇直播，要嚟睇重温咋？ 我重温要钱噶。 哦，点解啊？ 唔知啊，我女话要钱嘅重温，我又唔识咧。 佢呃你啊！重温点会要钱啊？ 唔系咯，点会啊？ 佢帮 你 谂 呢一单 嘢，我要彻查， 我都要。唔系啊，我揾阿 Kiki Sir 帮手，哇电骗，突然 呃自己阿妈， 系咯， 唔系睇完之后俾翻钱阿妈，要收钱阿妈， 直播唔使收钱啦嘛， 冇可能， 直播唔使收钱，佢话重温要收钱， 嗯， 唔得呢单嘢， 阿女叫咩名啊？我呼吁下先。吓、啊， 俾你知， 好，唔紧要， 话俾你知，小姐，你妈咪而家正式投诉你。 喂，唔紧要，追你， 我又想即刻听咧，我又瞓醒觉咧，咁我听你咧又收得唔好、啊， 唔紧要， 咁上网听 咗咧， 会噶， 就俾个孙女话、婆婆，你唔好咁嘈得唔得啊？咁样， 哦， 孙女话 你 又 戴 headphone 听啊嘛， 因为佢瞓紧觉啊嘛，嗰阵时佢嘅凌晨三点钟嚟噶嘛， 定系你笑到好嘈啊？ 系呀， 系啊，系啊。 一定系啦，咁 都系我嘅 声啊，小杜。 咁好自然嘅，个个听都会啦。不过咁啦，时间有限啦，咁啊，最后咧，仲有冇其他点唱嘅人名先？ 点我自己身体健康啦， 梗系要啦， 好冇？ 系啊，系啦。 好啦， 所有人都身体健康。 你唔点俾你最爱嗰个人听嘅？ 我身边嗰个我唔爱佢嘅。 嗯，千祈唔好咁讲， 唔好咁，唔好咁， 系用第二种爱吓。喂，多谢晒你电话。 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自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惊。 郑新闻嘅终身美丽， 美丽啊！ 结束我哋呢个礼拜节目， 咁靓靓 靓靓，开心心呢、這个周末玩得开心啲， 亦都系超 B 嘅一个节目嚟噶。 系啊，终身 美 丽 啊！ 星 期 一见，拜拜。 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